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么咱北京人呢啊，什么大鱼啊，什么黄花鱼啊，咱们小时候呢经常会吃一些。那么现在呢，当然随着这个水路各方面的流通的话呢，那吃的各种东西就多了。 对，其实带鱼呢，这个确实北京人吃的也多，然后呢做的也不错。 对， 而且带鱼的那种味道呢，可能是其他海鱼没有的，它特有的。 对，像咱们做什么红烧带鱼啊， 对 啊，炸过以后的烧也行，然后垮炖也行。 您说那炸带鱼、 啊、各有各的味道， 炸带鱼特别特别香，而且一炸带鱼，肯定的，您这一层或者街坊邻居什么的都能闻着这带鱼味儿。 对，但是说到这个带鱼啊，伺候起来的话，当然跟其他的鱼相比的话呢，不是那么麻烦啊。但是现在呢，咱们这个节奏快呀，工作压力大，你说回敲做的话呢，也是挺麻烦。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上了年纪了，自己做鱼次数越来越少了， 对， 为什么呢？老得拾掇它， 没错。 而且呢，一在厨房里边一站，您说站个半个来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呢，这个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是腰疼腿疼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一直以来卖着这个各种的海鱼的罐头，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尤其是这个带鱼罐头。经常的呢，有老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这个带鱼罐头什么时候还有啊？有没有优惠活动啊？或者说你们这个组合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不辣的这个组合呀？经常的就是我们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够创造特别特别好的销量。 其实说到这个罐头食品呢，咱们小时候经常吃哈，后来呢就老觉得这个罐头食品啊，里面呢可能有些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等等的。但是呢，现在呢大家不太了解，现在的这个罐头食品呢，它都是没有什么这个防腐剂呀、什么这些的，所以呢吃了以后呢没有什么安全呀、健康这方面的担忧。 对， 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这个罐头食品呢里边那个东西啊都是大块大块的， 都是大 块、 没有什么碎 的。 而且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就是你里边不用放防腐剂， 对， 它里边是真空的，所以说呢它里边这个油就不用放那么多了，经常就是里边放一些酱汁啊、汤汁啊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吃味儿也好，而且呢它做的时候呢也新鲜，而且吃的时候咱们不会有安全的这种担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各样的罐头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卖了有一两年、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了，一直广受好评。您想吧，如果要是吃的味道不好，或者说如果要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话，其实呢它并不能长久的生存在这样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上。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带来一款罐头食品，它的名字叫做九鲜鱼场的香酥深海带鱼吃饱组。 说到这个吃饱组啊，就是这个组合呢相对比较大， 对， 量比较大， 它的量比较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吧。九鲜鱼场的香酥深海带鱼吃饱组一共有什么呢？主品是24罐，每罐100克的香酥深海带鱼。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了呢，就是买一送一，等于就是48罐，48罐每罐是100克2两的这个深海的带鱼，不全国大鱼等于50%。然后呢，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组合，同样的这么一个量，它在网上或者说在其他的销售渠道，它这个价格就是299块钱，是24罐，等于说咱们就是 买一组赠一组 啊，买一组赠一组。所以说咱们这个渠道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所以呢这个非常实惠啊，也特别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个香酥啊，它这个做法得说一说哈。 对，首先呢这个做法其实啊，这个带鱼的做法都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就是什么呢？你第一 要给它全都过一遍油， 嗯， 先炸完了以后呢再去炖它。那么什么样的这个带鱼才适合比如说像中老年人或者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去吃这个带鱼呢？首先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鱼刺的问题。 嗯， 因为什么呢，鱼刺有的时候越是上了年纪的或越是年龄小的，他对于树鱼刺的这个能力啊越差。您说吃海鱼什么的，尤其是里边海鱼这个鱼刺又特别硬， 嗯 啊，您吃鱼的时候，第一不方便，第二是有这个安全的隐患。 没错。 但是今天呢，这个九鲜鱼场香酥的深海带鱼，第一保证里边的鱼刺全都是能嚼动的。 哦， 啊，就是您不用晒鱼刺， 嗯，就不用吐了鱼刺，都可以嚼不嚼不咽咽 直接吃啊。这是第一个非常方便。 嗯， 第二个就是针对于比如说像小孩啊， 嗯 啊，中老年人啊，第一它方便，第二它营养更高了， 嗯， 而且呢吃起来呢非常非常的安全，不用担心哟我这个嗓子被鱼刺扎了怎么样的。 嗯，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九鲜鱼场的香酥深海带鱼呢，它这个带鱼选的也挺有意思的。它精选的是胶东湾水域的这个深海带鱼，等于说是山东那边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啊，尤其是北京人吃这个带鱼啊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第一有肉的，第二还得有这个带鱼的味儿。您别看啊外国的有的这个进口的这带鱼看起来挺宽的挺肥的，但是您吃那味儿还真不如就咱们这国产带鱼这个味儿浓， 不香 不香啊。今天呢您别看这个带鱼不太宽，打开一罐以后呢它没有什么尾巴那块啊或者说头那块啊什么的，就是边角料它基本上都选择是中前段这一段部位，所以说呢咱们吃就吃点好的部位。另外一个呢，这个带鱼确实您吃的时候就能体会到带鱼的那种香味儿， 嗯 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是因为小时候咱们家里边，刚才你说了一家炖带鱼，差不多这院儿啊，这半个胡同这个香味儿都能够窜出来。 哎，这就是带鱼特别吸引人的一点。您要说就光吃那个国外的那进口带鱼，它有时候味儿还没那么浓呢。 没错。 而且今天呢，它这个口味儿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里边是这个真空包装，所以说不用添加防腐剂什么的。它呢也不用放那么多油，因为我个人啊就比较胖，所以呢我吃这些这个罐头食品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吃太油的。 嗯， 因为你吃这个东西呢，味儿挺好的，然后东西也不错，但是你油太多了以后呢，它不健康。 不仅是你，大家现在都是少油啊少盐啊少糖啊这样的，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带鱼罐头它就是没什么油， 嗯， 而且一点都不辣， 咸 香口， 咸香非常的香， 而且稍微的带一点这个甜口， 对 啊， 对， 为什么要做稍微带一点甜口呢？因为我发现啊，就是身边的有一些中老年人或者小孩， 嗯， 他对于这个稍微带一点甜口的这个菜肴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知道它为什么有点甜吗？ 啊， 因为甜是提鲜的 哦 啊，所以呢它有一点甜味的话呢，你就吃起来感觉非常鲜美。 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九鲜鱼场的香酥深海带鱼呢，第一吃起来非常安全， 嗯， 因为它里边的刺儿全是能嚼动的，甚至说您吃的时候基本体会不到它有刺儿， 对，就香酥了。 对， 嗯， 第二呢是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首先带鱼的营养咱们不用说了，第二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的骨头也能吃，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家里边老人啊小孩啊或者自己吃的时候呢它有这个卡刺儿的这个风险。第三就是它的口感，因为它选用的是咱们蛟龙湾地区的这个国产带鱼，所以它的带鱼味儿还是挺浓的。第四就是它的味道了，咸鲜口，然后呢稍微带一点甜口，特别适合大家去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九鲜鱼场的香酥深海带鱼的吃饱组合。 嗯， 怎么个吃饱组合呢？咱们本来是给大家一组是24罐的哈。 对， 那么今天呢只要在我们播出期间的拨打电话，我们就买一组赠一组，就是24罐呢再赠一组的话48罐， 48罐、啊，每罐是100克，共性物大于等于50%。 对， 那么在市面上呢48罐就相当于等于将近600块钱的组合了。 嗯， 但是今天是299块钱，等于买一组送一组，但是我们的价格不变，299您就能拿走48罐的这个香酥的带鱼罐头。 嗯，这量可真不少。我们的订购热线啊，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九鲜鱼场的香酥深海带鱼的吃饱组合。 嗯， 咱们本来是给大家一组是24罐的哈。 对。 那么今天呢，只要在我们播出期间的拨打电话，我们就买一组赠一组，就是24罐的再赠一组的话48罐。您别看这48罐挺多的， 嗯， 实际上在家里边的话呢，也不用找什么特殊的地方，或者是搁冰箱里边都不用。 就是常温就能保存。 常温就别直晒就可以了。 对。为什么要做成这个稍微小一点的罐儿呢？其实啊，也是为大家着想。为什么呢？我发现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或者说有一些小孩子什么的，他平常吃不了那么多。 对， 每天呀，就是说一顿饭里边有一点厚味就够了。 嗯 啊，就比如说一罐罐头就能就一碗米饭，稍微再来点青菜，自己呢就能当一顿饭了。 对对对。 而且比如说像这个出游的，包括我们在路上跑的这个司机师傅什么的，你做成这个小罐呢，它比较方便携带， 对， 而且一次呢就够一顿饭的这个量。 所以呢，就是说一次呢一罐两罐，咱们吃完了啊，每次都吃新鲜的， 对， 所以呢特别好。 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罐，因为它里边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而且呢不用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去进行保存，所以比如说您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郊游的时候。包括我们司机师傅自己在路上跑车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没什么时间吃饭，这个时候呢您拿一饭盒，带点馒头，带点米饭，稍微弄点青菜， 或者来个烙饼， 来个烙饼 一卷， 街边上买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带鱼一卷就行了。它携带非常方便，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带鱼罐头呢，确实量还是挺大的，48罐，而且全是这种马口铁的这种罐，它上面还有一拉环， 就易拉罐那种， 易拉罐。以前呢，咱们开罐头说你得有那罐头刀， 哎呦费劲，对。 但是今天呢，这种罐头呢，就是哎一拉它就起了，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量大啊， 对， 咱们是买一组赠一组，一组是24罐，100克一罐的24罐，那么再赠一组的话，再赠你24罐，一共48罐。那今天的价格呢，还是299， 还是299，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啊。您打开以后都是大块大块的，掐头去尾的做好的带鱼，非常咸鲜，特别的香酥美味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鱼啊，每个月或者每星期啊，咱们一个月吃那么两三次，一个星期吃一次鱼啊，这是比较的一个合理的健康饮食。 对，什么都得吃，尤其是您上了岁数以后呢，可能营养各方面的汲取呢都不是那么充分了。这个时候呢什么都得吃啊，尤其是这个海产品呢，它里边富含着一些可能路上呢您平常吃的猪肉啊、牛羊肉啊什么的里边没有的这样营养，所以说呢平常每个月咱们吃个两三次，一两次其实都够了。我们这个带鱼罐呢，我们首先选料选用的是胶东湾的，就是山东地区的咱们的这个国产带鱼， 新鲜 啊。首先原料跟大家说了，第二呢说了它不用树刺儿，因为它都是这个骨酥肉烂了，等于说呢它的骨头咱们也能吃，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家里边老人啊、小孩啊或者自己吃的时候呢它有这个卡刺儿的这个风险， 扎着了这就不会了。 第三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它这个口味就是咸鲜的口味，不是特别咸，而且呢稍微带点甜口，老人小孩呢都能吃，大家呢普遍适应这种口感。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不油， 哎，不油， 因为原来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罐头打开以后都是油乎乎的、碎碎的、硬硬的，这个打开以后呢，哎，都是汤汁儿， 对， 而且它是掐头去尾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小带鱼，吃起来呢特别利落，还特别的鲜香。 哎，邵老师，您知道吗？为什么要少放油？第一方面就是它健康，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它不用放那么多油去进行密封了， 对，防腐了，不用了， 防腐了。 为什么呢？首先它是新鲜海捕的，等于说呢，它从这个船上捕捞上来以后，这个带鱼啊基本上是出水即亡的，因为它是深海的嘛。但是呢，时间越快的进行处理，它的肉质越能保鲜。今天呢，这种带鱼呢，就是上岸以后通过海船直接拉上岸，基本上就是什么呢，2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工厂去进行处理了。第二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里边呢，因为随着这个科技发展，里边不用放入防腐剂了，它是一个真空的罐头，等于说在您打开之前呢，它里边是没有空气的。第一是保证了它不用放防腐剂，第二是避免了细菌的进入。等于说呢，您放在家里边不用去放在冰箱里边，它也能够保鲜。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呢，都是24个月的保质期，2年的时间。即便是您家里边老两口或者是自己一个人住，吃的时间呢不会那么快，所以呢这个2年的时间也足够您进行保存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深海带鱼罐头，它的用料还是让人非常非常放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呢，它的配料表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带鱼，第二呢有水，有一点油，然后呢有一点糖，刚才我们说了它有点这个甜口，还有什么呢，就是家里边用的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盐，还有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带鱼用的一些佐料， 特别单纯， 特别单纯， 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都没有。 对， 而且你知道现在咱们本身就特别新鲜啊，都是胶东湾的这个新上来的这个深海带鱼就做了，所以特别的新鲜，它没必要搁那么多的佐料，搁那么多的油来掩盖了。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带鱼呢，它从质量上还是就是适应咱们老百姓去吃的口味，而且呢确实是吃的比较放心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也是比较贴心的。为什么呢？一，它是小罐的包装，您什么时候想吃呢，就是打开一两罐就够了， 100克一罐。 对，第二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它能够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大家呢不用就是说买的觉得这个组合大什么的，因为它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呢。第三就是它不用放在冰箱里边就能保存啊，而且呢今天这个组合确实量挺大的，48罐的这么一个量。 对，确实呢啊，咱们只要299元拿走的是48罐，而且都是香酥的深海带鱼。 对， 打开以后都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真的是非常香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给大家解决一些疑问嘛，这也是我们之前卖过这个带鱼罐头或者说卖过带鱼产品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一，我告诉您，今天的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没有什么油的。 对， 所以说呢，它肉就跟咱自己家里边炖的那个带鱼差不多，不会有特别碎、特别这个柴的这种口感。第二呢，就是我自己也比较关心的，因为什么呢？您像，有一些海鲜我是不吃的啊，因为它腥。但是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您打开以后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腥味儿。 对， 它的加工环境比较好，它就比较新鲜。咱们在海边吃鱼也是会发现，就是说你越快打捞上来，越快去进行烹饪， 越新鲜， 这个鱼它就没有什么腥味儿。无论是您自己在家不想做饭了，还是出去出游啊，或者逛公园，或者说去这个近郊啊，跟自己的朋友一块儿出去，还是您在工作当中上班啊，或者说司机师傅在外边跑车啊什么的，这一种小罐呢，随身携带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是。 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是很具有优势， 这是今天咱们一共48罐，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24罐，赠24罐48罐、这个今天咱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拿走48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而且里边的这个用料非常的单纯，特别的鲜香酥软。 对， 刺儿都可以吃， 每罐100克，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优惠，团购2单以上商品更享92折优惠，团购5单以上更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谁也不愿意在厨房里做饭。 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备点熟食。 对 对吧，咱备点呢就备点真材实料看得见的。您比如说咱备点整鸡，鸭子 真空好的， 真空好的，这个肉是给您做好了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方便的。所以我向大家推荐呢，今天带大家吃一回正儿八经的山东扒鸡，哎，鲁菜经典的这个扒鸡，香酥鸭都是鲁菜的经典菜，哎， 无论是扒鸡还是香酥鸭，这都是名菜了。 是的， 你说这个扒鸡呢，完全是脱骨的，这个要把它提楞起来哈，比如说要提楞一个小骨头的话，那个肉刺啦刺啦全都能掉下来。 对， 但是你别认为说，哟，是不是过于软了？也不是，但是虽然它脱骨了，但是你吃起来那个肉啊，它还有那种弹劲儿， 不糟， 肉香四溢。 对， 哎，这就是扒鸡它的技巧所在了。 扒鸡这个技术啊，真是个技术。说实话， 它选的这鸡也不一样。 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扒鸡的鸡是什么鸡呢？是真正的溜达鸡。你怎么知道你这是溜达鸡？看那个骨头，这个扒鸡那个骨头，它相对比别的扒鸡的骨头要硬。为什么呢？因为您说您那鸡28天就给您出来了，这鸡是得达到6个月、半年溜达的这种程度，它才自我一种生长的状态，才能达到它这个进了膛之后大概在1斤左右，对吧？这样的鸡，然后6个月左右您再吃这鸡的时候，您觉得它骨头相对比其他骨头要硬，可是呢叫做肉烂脱骨。怎么说？看着一整只鸡斜卧着，扒鸡摆那造型也特别可爱哈。但是你一提了那大腿一抖了，刚才周老师说散了， 对， 哎，一咬脱骨了。可是入口之后，每一个鸡肉纤维的丝儿，您都能感觉出来，它不是说糟成一团了啊，不是这个化了冻了。然后呢，除了那个丝儿在之外呢，横着切、竖着切啊，都咬得动，又不塞牙，这才是扒鸡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而且呢，每一个肉丝当中都入了味儿。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汁水啊，完全入在那个肉里边，甚至骨头里都有那个汁水的香气。 这扒鸡做完之后，那骨头您得嗦了嗦了，嗦了之后那里边入了味儿，特别好吃。 这是我说那个就是正宗的扒鸡， 这是真正的， 真的是好 好扒鸡。 当然了，说到这个香酥鸭呢，这也是一道名菜了。 对对对， 做起来也相当难的。 皮上那个枣红色的皮，然后呢，先要蒸啊，蒸完之后再经过这个稍微过一下油一炸，然后呢，再给大家这个卤入味儿之后，再经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是没有那个鸭腥味儿。鸭子做不好就有一种鸭腥味儿啊，也叫鸭骚味儿。 对， 这个大家不习惯。然后呢，没有那个鸭腥味儿，同时呢，大家都吃点鸭肉就特别好。对吧？ 它属于凉性的吧。 然后呢，这个做完之后，你看外边枣红色的样子，切成一条一条，您自己一片一片的，或者您手撕直接掰着吃，咬一口康康的，特别过瘾， 真是 又香，有一种过油之后那个香味。扒鸡您可以凉着吃，如果您要吃这香酥鸭子，怎么吃呢？比如说拿微波炉热一下，这是可以的， 是 更好的方法。 因为它一热完了以后，那个香气呢被这个热的那个热量给激发出来了。 对，它那种释放的香味，那种芳香物质就释放出来了。 对， 还有一种更好的吃法。家里一般都有电饼铛吧，电饼铛上下一加热，把那鸭蛋盘上咔一加热，热那上下给它热透了，带点烤的味道。您要自己家里有点孜然辣椒粉，您直接撒上之后，相当，或者您直接把那鸭腿掰下来，鸭翅膀掰下来之后放那个铛里一烤，烤完之后两面微微带点焦黄色的时候，撒点孜然粉，撒点辣椒面，您再一吃之后，是跟大家说，烤鸭腿啊这个东西特别过瘾，也很好吃的。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这口水都下来了。哎，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扒鸡和香酥鸭的这么一个鸡鸭组合 啊。 咱们今天是500克一袋啊，给大家呢是8袋扒鸡， 山东扒鸡给大家直接是8大袋啊，500克一袋，这是熟的啊，500克啊。然后 然后呢再给大家加上四大袋的香酥鸭子，一共呢每袋也是500克啊，一共加起来呢给大家这是12斤， 12袋 也是12斤，加起来呢市场上得卖600-700了，因为是地道的好鸡好鸭子，选料也好，做工也好，工艺也好，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直接是299块钱，12包全带走做熟了，想吃哪个吃哪个，想吃鸡吃鸡，想吃鸭吃鸭，哎，想吃翅膀吃翅膀，想吃大腿吃大腿，哎，怎么吃都行。 所以今天咱们299给大家一共是12袋，那么8袋呢是扒鸡，有4袋是香酥鸭， 是的 啊。如果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你说咱们家里呢备点这个熟食哈，累了的话呢就不想做，咱们就打开一袋就可以吃了。 对呀， 免得你那个说，哎呦，今天我又凑合了，明天也凑合，你消耗那么多，如果你老凑合的话不行。 是的， 当然家里有老人的是他自己有时候不爱做饭，你给他备点这个 是 啊，这样的话他又省事儿了，同时呢营养也不会差。家里有小孩呢嘴急，你备点这个，他有时候饿了，哎，你给他弄个鸡腿先吃着，弄个这个鸭腿先吃着，不也行吗？ 没问题，特别快，特别方便。而且呢，您说您把它是这个鸡肉、鸭肉，您弄起来之后是卷烙饼里，是加馒头里， 鸡丝凉面也行。 哎，您这说掰完了之后，我弄个凉面之后，拿这鸡丝往上一拌，放点芝麻酱也都可以。您说这个鸡丝拍点黄瓜，我特别喜欢吃拍点黄瓜，放点香葱，然后呢之后撒点盐，稍微撒一点这个酱油啊，生抽拌完之后也特别好吃，配瓶凉啤酒就是一顿饭了， 没错， 对吧？有营养，而且这个说实话，确实得吃点高蛋白质的东西才能抵御过度的消耗。 而且我发现啊，你看有些人不爱吃牛肉，不爱吃羊肉啊， 对， 等等的，但是爱吃鸡肉的还是大有人在啊。 对， 那说到我们今天这个鸡哈，真的是你一打开以后，你用手啊是摸一摸它那个肉啊，虽然说呢你提了骨头以后呢，你甩不甩不它那个肉，哎，抖了那个肉就下来了，但是你用手啊按那个肉，它还有点 Q 弹的感觉， 哎， 然后你吃起来的话呢还有一点点嚼头。 对，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火候特别难拿捏， 这就 太香。 老汤煮出来的扒鸡的这个味道的不一样，一个是火候，一个是为什么那么去香。很多人不明白老汤是什么， 对， 咱们俩可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鸡肉里有一个特殊的香味，您自己怎么煮也煮不出来。您比如说第一锅煮的时候买好多的调料放到纱布包里包好了，这个煮扒鸡特殊的调料，然后呢把鸡放进去卤这个鸡，然后鸡卤够火候了啊，把这个调料包还跟这汤里放着，最后慢慢熬，最后剩一小饭盒了吧，把这料拿走，这叫做老汤的汤底。 哦， 下次您说再卤这个鸡的时候，把这一小饭盒已经冻状的倒进去，然后再放一个新的料包，再拿一批新的鸡接着卤完之后熬又剩这么一饭盒了，然后下一回再卤一锅再这么放，反反复复，有的老汤可能是上百年，那才是精华， 就是它那个魂老是留着的， 对，老有那个味儿。您自己如果是新的调出来，就真的是没有那个味儿，老师傅一尝就尝得出来。所以这都是真正人家原来按照山东卤菜扒鸡的这种传统的做法，老汤给您卤出来的，这您再尝一尝，味道真的 是 不一样，好吃。 而且这个鸭子，说句真心话，这个家里边很少有把鸭子做得好的， 是的，是的， 因为鸭子做不好呢，就油油的，鸭骚啊，感觉就有点膻， 是 不好吃。但人那香酥鸭那个做的呀，哎呦，真的是肥而不腻的。然后呢，这个你一口咬下去呀，皮脂下呢有一点点鸭油，但是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重播精编版《书单来了》。书单来了。 阅读。